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8月5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内蓝返京人员社区村健康管理政策升级，一共有8项。 教育部要求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 本月北京市6大火车站客流密度明显下降，重点战区升级疫情防控措施。 台风卢比登陆广东汕头，广东转移3.3万人。 北京市卫健委表示，生三孩可以享受30天假期的奖励，属于过渡政策。 中国14岁小将全红婵在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单人10米台决赛当中，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金牌。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树印，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黄哥您好。 你好，主持人。 黄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哎，好的。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啊，今天下午咱们本市的西部、北部呢出现了雷阵雨，有些地方还下了小冰雹，并出现了7级以上的阵风。那么傍晚到前半夜呢，从目前的最新资料分析来看呢，在北部地区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预计到23点前后啊，这个雷阵雨呢才会减弱消散，影响呢也就结束了。这个主要是在延庆的东部啊、怀柔的中部和南部、顺义的大部分地区、密云的大部分地区，还有平谷的大部分地区，目前呢正在受这个雷阵雨天气的影响。所以呢，傍晚到前半夜，那么在北部地区出行的朋友呢，还是要防范这个雷阵雨天气啊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今天后半夜呢，大部分地区啊都逐渐转变为多云天气，风力呢也不大，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左右。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午后啊对流云发展比较旺盛，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32度，因为由于这个气温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天气呢会有明显的闷热感，所以啊明天的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还要注意啊防雷防雨。这是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黄工，那这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呢？ 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啊，在周末也就是双休日2天的天气啊，都是晴间多云，风力呢不大，一般都是2到3级，最高气温预报呢现在看有也就是32、33度，最低气温呢是20、34度。由于空气湿度大，双休日2天啊还是闷热为主，出行和户外活动呢防暑降温应该是咱们防范的重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还是来先关注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8月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62例，包括江苏40例、湖南9例、北京3例、山东3例、河南3例、云南3例、湖北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德尔塔变异株目前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主要毒株。针对德尔塔变异株的特点以及现有防控措施是否有效、今年秋季开学安排等问题，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给出了权威解答。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介绍说，德尔塔变异株最早发现于2020年9月印度报告的新冠肺炎病例中，目前已经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流行，现有疫苗仍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能降低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风险，减少感染者的传播力，有效降低感染后的重症发生率和病死率。 从目前来看，国内外相关科学研究和疫情防控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了德尔塔变异株并没有导致新冠病毒生物学特性发生颠覆性改变。现有的疫情防控措施对德尔塔变异株仍然有效，现有的疫苗仍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刘培俊介绍了今年秋季开学的安排。 今年秋季开学的安排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因地制宜，保证开学有序进行。但总体有个考虑啊，鉴于目前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到了开学的时候仍然还有中高风险地区，那么开学的安排按照以前的经验和惯例，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 随着我国多点同时爆发聚集性疫情，8月2号、3号早高峰时段查询量短时间内大幅度超过通信行程卡系统的承受能力，导致出现了服务的异常。谈及如何确保通信行程卡的正常运行，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长盛凯表示， 目前呢，通讯行程卡服务呢已基本恢复正常。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继续组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单位，持续增强系统能力，进一步扩充系统的容量，优化整体的架构，增强系统弹性，重点提升大量突发、并发流量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提醒说， 由于一些地方较长时间没有发生疫情，部分干部群众存在着思想松懈麻痹的情况，把常态化呢当成了正常化，把低风险呢当成了零风险，防控工作有所松懈，好像疫情都跟别人有关，跟我没关。一方面表现在地方准备不充分，指挥体系不占一级状态。第二个呢，是常态化防控的各项措施责任不落实。第三个呢，就是重点场所从业人员没有实施封闭管理。还有呢，科技手段应用不是太充分。 北京市今天下午召开疫情防控第232场例行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卫健委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高晓俊通报，8月5号0点到15点，北京没有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了解一下。思萌你好。 要张宁。 那么今天下午的发布会还介绍哪些重要信息呢？ 那么发布会上透露呢，本市是对国内来京返京人员社区村健康管理的有关政策是进行了一个优化升级。那么其中呢，对高风险地区以来京返京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对中风险地区以来京返京人员一律实施14天居家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那么居家观察期间呢，应该严格遵守居家观察的有关要求，做好家庭防护，做到足不出户。那么对于有病例发生地区的所在地市全域来京返京人员，是要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并且实施14天的健康监测。那么凡被确定为次密切接触者的，那么除本人要按规定进行一个隔离观察以外，那么共同生活和工作的人员也要按规定进行一个闭环管理，不得参加任何的聚集性活动。那么同时呢，本市还将进一步的严格社区村聚集性公共场所扫码登记、预约限流、佩戴口罩等防疫的措施。其中还提到，对于社区村非生活必需的棋牌室、麻将室、娱乐室等密闭活动场所要应关尽关，暂停开放。那么此外呢，发布会上还透露，北京对加强医疗机构感染的防控方面其实也是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的。那么其中呢，本市会严格实施核酸检测筛查的一个措施，对重点科室的工作人员要做到应检尽检，每周呢进行一次的核酸检测，而其他科室人员呢每2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对接诊过中高风险地区患者或者存在类似风险的工作人员，那么自接诊或接触之日起14天内每3天一次核酸检测。 而对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州县就诊人员要第一时间的启动流行病学的接触式的询问复查核酸检测，在发热门诊就诊和住院人员要严格落实一加三的检查，也就是新冠病毒核酸血常规和新冠病毒抗体和 CT 的一个检查。那么同时呢，本市还要严格的减少就诊人员的密度。那么其中呢，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是要做到不探视不陪护，非定点医疗机构是非必须不陪护不探视，而对确需陪护的要固定陪护人员进行一个核酸检测且限制活动范围。那么另外呢，在发布会上还提到，首都文化和旅行行业也需要严格的执行疫情防控的管理措施，其中呢还提到了像公园景区名胜古迹要按日最大承载量的60%限流开放，同时呢合理控制外部来京人员的预约量，暂缓新审批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那么已获得批准但还没有举办的演出活动是延期举办等等。 好，感谢思萌带来的报道，再见。 谢谢。 从今天0点开始，北京地区各火车站对进站旅客100%查验健康码，绿码才可以通行和进站乘车。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今天探访北京南站地区，八月以来，北京市六大火车站的客流密度明显下降，重点站区全面升级首都火车站地区疫情防控措施，本月将增加环境采样次数。我们来听宗小畅发回的报道。 进站旅客请您提前准备好绿色健康码查验进站。 上午10点，北京南站的南北广场进站口处，旅客在广播提示下打开北京健康宝排队扫码。8月5号0点起，北京地区各车站对进站旅客100%查验健康码，绿码通行，黄码和红码不得进站乘车。旅客们说， 从地方险区过来的，上面的提示是要刷健康宝，应该这样做， 刷健康宝这是都是为我们着想嘛，为大家伙的利益安全也好嘛。 八月以来，本市提升进京管控等级。8月1号到4号，六大火车站到发旅客199.66万人次，环比上周同期减少35.13%。记者发现，北京南站南广场十分冷清，防疫措施持续加强。北京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雨梅说， 加强环境消杀和通风换气，在地铁的进出口还有公交车站的旅客等候区都加密检查，提醒旅客戴口罩，保持1米线间距，不聚集，发现情况异常的旅客呢，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北京南站2层候车大厅内客流密度明显下降，执法人员检查各家商户的防疫措施落实情况。北京南站地区城管执法队队员冯天义介绍， 2楼大厅3类场所的话大概是30多家，员工每天要测量体温，第二个是消毒台账，店铺的重点的一些区域要进行消毒，还有健康宝扫码数量，我们会查他们后台的台账跟这个健康宝绑定人上面显示的今日扫码测温人数进行对比，看看他是否有履行好扫码测温的这个义务。 今年7月底，重点站区组织穿越核酸检测机构对本市六大火车站区开展全面环境采样，共180个点位，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宣传处处长张华丽表示， 8月份重点站区将增加环境采样次数，加强站区自身防护，做好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加强各站区消杀频次，落实一线人员100%的接种疫苗，确保零感染。各站办组织城管力量，开展3类场所重点单位的新一轮次的强化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到位。 根据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最新通知，崇礼正进入办奥关键阶段，因疫情防控需要，从今天0点起进入崇礼需要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测温，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并提供48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记者今天从京张高铁崇礼太子城站了解到，作为进出崇礼的铁路通道，车站已经接到上级通知，即日起进出太子城站的旅客都需要出示48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进出车站。 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从8月1号开始，全市公园、景区、名胜古迹按照60%限流标准控制人流规模。作为北京市民健身游园的主要目的地，市属公园的疫情防控工作是怎样的呢？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今天来进行探访，来听听他的报道。

市公安机关对以上八类妨害疫情防控的行为都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也请公众自觉遵守相关规定。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昌平区北七家镇翡翠公园小区的居民李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7月20号从张家界返京之后，居家隔离了14天，最后一次的核酸检测结果也显示阴性，但是检测报告的下载和导出难以完成，并且李女士的手机健康宝还显示是黄色，无法出行和上班。那么问题如何解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李女士反映，7月20号从张家界返京之后，居家隔离了14天，最后一次的核酸检测结果也显示为阴性，但是相关核酸检测报告的下载和导出难以完成。 到应该到2号就应该是满14天了，第14天的时候有防疫部门上来做核酸检测和那个居家采样，因为不知道他们是哪个部门，然后这个检测的那个报告我就需要一个纸质的东西，微信里头看到那个就只能是阴性没有报告，检测一次又把上一次的就覆盖了，前几天还是显示导出和打印，现在根本就打印不了。 另外李女士告诉记者，目前14天居家隔离已经完成，但是她手机里的健康宝一直还显示是黄色，没有出行绿码和纸质的阴性检测报告，李女士仍然无法出行和上班。为了解决问题，记者联系了属地北七家镇政府防疫专班工作人员，表示最后一次核酸检测是由上级部门统一派单属地卫生院上门完成，防疫专班并不掌握检测报告， 采样是那个卫生院给采样，没有纸质报告，查健康宝， 健康宝还是黄色，就是怎么恢复调绿 得找居委会给弄过来。 随后记者拨通了北七家镇卫生院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采样是由防护人员上门采集，之后将核酸样本交给上级疾控部门，镇卫生院也无法看到用户端的检测报告。随后记者联系了昌平区卫健委预防保健科工作人员，介绍了该如何生成纸质报告。 居家隔离人员，我们不提供纸质报告，就是如果说单位需要必须提供纸质报告，你可以选择自费去做一个，但是我们这个应检尽检人员，我们是只负责检测，然后那个如果是阴性没有要求我们提供纸质报告的，只是在那个就是健康宝上推送，那健康宝还没变成绿色的话，联系所在的那个居委会让他向街道反映一下，因为就是我们这边只负责那种集中隔离点这个码的那个更换，那个由经信局那边来协调解决。 隔离之后需要自行去医院付费检测才能生成打印版报告，但是去医院需要绿码，李女士的黄码该如何撤销呢？记者联系了属地北七家镇美术假日家园社区负责防疫的工作人员，回复表示已经上报，争取在8月6号之后的24小时内转为绿码， 就已经后台操作了，但是现在疫情期间量特别大，它有一个延期，那24小时内如果还没转成绿码，现在和我们居委会联系一下。 北京市昨天通报，朝阳区望京国风上官小区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望京街道地区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从小区业主那里了解到，目前封闭中的国风小区已经完成第一轮核酸检测，社区还为居民们提供了免费的蔬菜。我们来听一听史玉发回的报道。 从昨天一早开始，国风上官国风北京小区就进入了临时封闭管理中。随后官方信息披露，小区出现确诊病例，业主张先生说， 昨天是小区封闭的第一天，然后应该是居民所在的那栋楼吧，应该有隔离开，小区的其他居民生活算是比较正常嘛。昨天小区很快就开始组织业主按楼号来去进行核酸检测，今天早上核酸的结果应该都是已经出来了，我自己在健康宝上查是可以查到我的那个检测结果的是阴性。 据介绍，因为小区内有两家超市，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得到基本保障。另外物业工作人员也在昨天中午前搭起了外卖快递暂存货架，居民订购的物品也可以正常送到小区门口，再由居民自行取走。此外，张先生说，昨晚社区的暖心行动给到了他们意外惊喜。 晚上9点多了吧，有小区的这个物业人员上门敲门说发了蔬菜，打开一看里边有青菜、土豆、洋葱、葱姜蒜之类的，还挺意外的，就觉得这个工作做的其实还挺贴心的吧。 业主们判断国风小区或许还将进行第二轮核酸检测，他们也在期待小区早日解封回归正常生活。 第二次的核酸检测也在等通知，我估计应该是要的，第一轮和第二轮之间可能要隔几天的时间吧。从我自己感受到的遇到的这个小区居民情绪和生活都还可以吧，晚上也有人在小区的这种健身步道里边跑步运动，

曹国东曾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他说这些荣誉是百姓给的，荣誉只是过去，他要继续踏踏实实地为百姓服务，做好市场安全的守护人。 作为共产党员，今后的工作当中不能把担当挂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实际当中去。我一直信奉脚底下会出真知，走下去，深入进去，才得到了第一手线索，才把很多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给解决掉的。这就是我们用脚步去丈量，化解掉我们一个又一个的矛盾，解决一个一个月的纠纷，才能得到我们辖区百姓和企业对我们的认可。未来我还要继续带领我的团队，用脚步丈量我们辖区的每一寸土地，得到每一寸土地上的知识和给养，回馈我们辖区的百姓。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霍月采制，感谢收听。 奥运时间， 好，进入到奥运时间，我们来关注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东京奥运会的表现。今天下午，中国14岁小将全红婵在跳水女子单人10米台决赛当中，成套5个动作的表现近乎完美，其中第二跳、第四跳和第五跳，裁判全都给出了10分的打分。最终，全红婵以466.20分的成绩摘得冠军，她的夺冠分数也创造了近4届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得分新高。另一位中国选手陈芋汐获得了银牌。 田径赛场也有好消息，今天上午进行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中国选手朱亚明以17米57获得了一枚银牌。比赛中朱亚明表现出色，17米57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而这枚银牌也是中国选手在奥运会3级跳远比赛中的最好成绩，朱亚明为中国3级跳远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另外，在女子4x100米预赛当中，中国女队以42秒82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三，晋级决赛。在男子4x100米预赛当中，中国男子接力队以37秒916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同样晋级决赛。男女4x100米决赛会在明天晚上进行。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奖牌榜的情况，中国队以33金24银16铜的成绩暂列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三位。 那么目前东京奥运赛场还有哪些项目正在进行比赛？今晚和明天还有哪些看点呢？马上连线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前方特派记者李维来了解一下。李维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最受大家关注的就应该是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决赛，这由中国队来对阵日本队。应该说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很期待拿到这枚金牌。那日本队我们知道是东道主，而且他们这次在乒乓球项目上拿到了混双项目的金牌，那中国队就是因为丢掉了这枚混双项目的金牌，所以对于后面的几块金牌都是志在必得。所以我们也看看今天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东京体育馆里是不是这枚女团的金牌会被我们中国队应该说拿在自己的账中。那这是今天晚上最受关注的一场，应该是跟咱们中国队关系比较大的一场比赛。那另外呢，在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今天晚上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比赛值得去关注，比如说在田径的赛场上，应该说各个项目也是会决出金牌吧，包括女子气象全能的比赛，这也有我们中国选手参加，但是可能我们的实力来说相对差一点，不过能够站在奥运的赛场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进步了。 嗯，那明天还对，那明天还有哪些比赛值得关注呢？ 那明天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其实还有一些比赛吧，比如说乒乓球是男子团体的决赛，这是由中国队来对阵德国队，这也是咱们最为期待或者最想看的这一场乒乓球的比赛。那另外呢，在田径的赛场上，其实明天晚上会有多场的这种焦点对决，比如说男女的4x100米接力的比赛，那我们中国男女队都是已经进入了决赛，这也是创造了历史，所以说看看我们男女队能不能在历史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好的成绩。同时在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选手李慧慧也将登场亮相，在决赛中他也希望吧获得奖牌，甚至去冲击这枚金牌。 嗯，好，感谢李维从前方带来的报道，再见。 好，再会。 东京奥运会接近尾声，昨天我们的节目关注到，据日本东京奥组委通报，奥运会相关人员新冠确诊病例新增29例，包括希腊花样游泳队的4名运动员以及一名工作人员，随后他们的参赛资格被取消并且开始隔离。这是东京奥运会开赛以来第一次出现运动队因为疫情无缘单项所有比赛的情况。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8月5号，距离东京奥运会闭幕还剩4天， 随着4号东京奥组委公布希腊花样游泳队5人新冠检测结果阳性的消息，奥运会上的疫情防控形势似乎又突然紧张了起来。这是东京奥运会开赛以来第一次出现运动队因疫情无缘单项所有比赛的情况。其实整个奥运期间，尽管日本国内新冠疫情形势呈增长态势，但在奥运区域内的感染一直控制在了较低的水平。整个7月共报告奥运相关新冠阳性病例246人，奥运区域新冠筛查阳性检出率为 0.02%。 出于疫情防控考虑，本届东京奥运会出台了很多和往届奥运会不同的规定，比如在乒乓球比赛中禁止运动员用手擦球台、吹球等动作。再比如颁奖仪式环节，按照最初的规定，运动员在颁奖仪式上不能摘下口罩，但随后国际奥委会根据科学建议宣布，从7月25号开始允许运动员在领奖台上摘口罩30秒，以记录下他们竞技生涯中最珍贵、最独一无二的瞬间。还比如限制了运动员的活动范围，禁止去当地景点观光等。当然制定规则之后，大家都需要严格遵守，如果遇到违反规则的现象发生，东京奥组委也会给予相关人员严格的惩罚。此前爆出2名格鲁吉亚的柔道运动员在比赛结束后违反规定擅离奥运村，出现在了东京塔附近观光，随后两人的奥运证件被组委会注销，处罚决定公布时两个人已经离开了日本。虽然他们在比赛中所获得的奖牌没有被剥夺，但两个人不守规矩的名声已是传扬天下。东京奥运会虽已接近尾声，但防疫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所有奥运相关人员都应该团结在5环旗下，共同为奥运会的防疫安全付出努力。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希望东京奥运会圣火熄灭之后，所有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家。 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疫情出现之后，当前东京奥运村的疫情防控等级有没有调整？中国代表团在疫情防控方面是否有新的要求？这次疫情对于之后的比赛有没有影响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正在东京奥运会的新华社体育部主任许基仁，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其实我看这里的报道也没有说是聚集性的那种疫情啊，希腊花样游泳队他没有参加比赛，然后直接就是接触了这个运动员村，等于隔离了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应该还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其实这次组委会各种措施还是比较有利的，就是我这边的感受，东京这边无论是中国代表团呀，还是我们媒体啊，包括这里来采访的记者呀，还是很风平浪静的吧。 就是说目前这个东京奥运村也没有说有这个升级或者更严格的这种防疫措施是吗？ 这一两天没有听到有更加升级的这种措施。其实东京奥组委他的防疫措施按部就班的，他的这种防疫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不会是根据某一个突发事件做改变或者放松或者加强都没有。其实这些案例也都在他的那个预料之内，所以他的政策其实东京奥组委那边也不追求零感染啊，就是说出现一点病例也是在他们的预想之中，但是他们更可能更强调就是安全可控，就是一旦出现阳性的时候，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但是不会影响奥运会的正常举行。说实话我们看到这个也不觉得是太大的新闻，只是觉得哎呦，希腊这个以前还没有出现过这么多人的这种感染啊，但是出现这个多人的这个感染也都是在我们预想之中吧。 而在可控范围之内啊。 对，是的。 那目前中国代表团的内部有没有对咱们的运动员或者工作人员有一些这个更多的要求呢？ 中国代表团对运动员这方面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因为具体的一些比赛具体有什么要求我不太清楚，但是运动员比如说跟媒体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时候，那个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措施。其实他不光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也是东京奥组委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媒体邀请运动员到新闻中心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以前都是在我们的工作间，但这次组委会就说你疫情防控的需要，所以都要在他指定的会议室里接受访谈。代表团前几天也特别叮嘱媒体说不能违反奥组委的规定，因为有些媒体可能在车里采访这个运动员嘛，就是说这其实是达不到安全距离的，就是媒体采访运动员要 保持2米的距离嘛，啊，就是后来也做了一些提醒，说明代表团对运动员的这个安全防护的措施，他的监控跟他的管理还都是非常的到位的，所以从媒体来讲，这次的工作方式也不太一样了，每次运动员来，我们还要自己扛着机器临时到这个会议室布置这个背景板啊，然后架设这个摄像机啊，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的不便。但是无论是我们媒体还是运动员，大家都很能理解，一切都是为了防控的需要嘛，啊，尤其是中国运动员不能有出现这种感染的这种病例嘛，大家都很理解。整体的感觉可能是无论是中国代表团还是中国媒体对疫情防控肯定还是要比欧美的一些人更加重视吧。那么回过头来说，希腊的花样游泳队啊，一下出现5个人的阳性，7个人的密接，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也许跟他们没有很严格的遵守这种防疫规定，尤其是比如说保持社交距离，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次我们也看到，在奥运村里有些运动员，尤其是欧美的一些运动员啊，就是还是不太在乎，包括大家在一块儿吃饭喝酒啊，一块儿开 party 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有防范的措施不到位，就容易出现像希腊那个花样游泳队的这种情况。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希腊花样游泳队还是一个个例，就不会形成群体性的啊事件。 这样一起疫情对于之后的就是奥运会尾声的这几天比赛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是吧？ 哦，不会有影响，因为还有等于3天多的时间嘛，就是他现在的那套防控措施还是比较行之有效的。未来3天我觉得不会再有特别大的，不排除肯定还会有比如说阳性事件，也包括可能某个运动队会产生多例的多人的这种感染事件啊。但是整体会就奥林匹克大家庭的这种疫情防控的这种整体的效果，我觉得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效果吧。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受美联储官员鹰派言论的影响，美元指数小幅反弹。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对这样一个内容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我们看到昨天受到几位美联储官员发表鹰派言论的影响，美元指数是反弹了0.23%，最终收于92.28。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周三是表示，美国经济有望在明年年底前达到联储为加息设定的就业和通胀门槛，这符合2023年加息的预期。随着阻碍劳动力供应的因素消散，他预计今年秋季美国就业岗位将录得一些相当健康的增长。同时，克拉里达与另外3名美联储官员也暗示，美联储会根据未来几个月的就业情况，今年稍晚或明年初可能会缩减购债。克拉里达发表谈话后，美元是上涨，指标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上涨。但在克拉里达讲话前，周三公布的 ADP 全国就业报告显示，就业增长为5个月来最低，上月民间就业岗位增加了33万个，不及路透调查预估的69.5万个。ADP 就业数据不及预期，也使得市场对于明晚即将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也不是很乐观。那目前通胀维持高位，但就业数据能否达到美联储的紧缩条件，还令市场存疑。虽然前期美国各州取消了一些失业补贴，使得劳动力市场得到补充，但随着德尔塔病毒在全球的扩散，目前美国单日新增病例再次反弹，使得未来就业市场和美国经济复苏又蒙上了阴影。那接下来有可能是美联储今年稍晚或先开始缩减购债，但加息能否提上日程，还是要关注疫情的控制和经济的复苏情况。目前疫情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其实还是超出了市场年初的预期，因此还需要关注未来几个月美国在疫情、通胀、就业等方面的数据，尤其是未来1-2个月的数据，这对于美联储是否会缩减购债是尤为重要的。主持人。 好，那么秦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那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4615，欧元对人民币报7.6471，英镑对人民币报8.9947，加元对人民币报5.1618，澳元对人民币报4.7820。主持人。 好，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GET 理财知识，掌握投资先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为您呈现金葵花财富播报。 临近复学，警惕助学贷款诈骗。开学前后，常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资助工作人员，以发放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助学贷款等名义引诱学生和家长上当，从而骗走了学生或家长账户中的存款。即将升入大二的小吴最近有些烦恼，由于家庭条件一般，想到开学又要交数千元的学费，他便发起愁来，想通过办理贷款解决学费问题。在一筹莫展之际，小吴的手机响了起来，骗子以接替前任辅导员为由与小吴取得联系。在了解他有意办理助学贷款后，当即表示自己正在学校准备下一学年的助学工作，考虑到小吴家庭条件不太好，且综合成绩也不错，决定将其列入助学贷款名单，并承诺会尽快办好。没过几天，小吴又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学校会计打来的电话，说助学贷款手续已经办完，学费马上打到他名下的银行卡，只不过在放款前需要通过转账的形式确认账户信息。在骗子的远程遥控下，满怀激动的小吴立即按照指示去了银行，并在自助存取款机上逐步操作。当骗子得知小吴完成转账汇款操作后，便说两天就会入账成功，随即挂断了电话。经过两天的焦急等待，小吴查询银行账户余额时才惊然发现，所谓的助学贷款不仅没有到账，连此前卡里的生活费也不翼而飞，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是遭遇了电信诈骗。目前此类电信诈骗不计其数，而骗子的诈骗对象则以受资助学生或其家长为主。不法分子通常会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详细资料，利用改号软件伪装，进而实施精准诈骗。不法分子往往团伙作案，团伙成员分工不同，伪装成政府人员、教育工作人员、财务人员等角色，让受害者信以为真，骗取钱财，使消费者遭受财产损失。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提示广大家长和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金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无论是任何资助项目或工作人员，都不会要求学生在电话中告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等信息，更不会远程发出指令引导汇款。如遇类似要求，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到不透露、不相信、不理睬，必要时应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公安部门联系。 GET 理财知识，掌握投资先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为您呈现金葵花财富播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全球疫情。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北京时间5号的3点21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亿例，达到2亿01万4602例，累计死亡病例4252873例。 此刻人类战役依旧焦灼，多地疫情反弹，再度收紧防疫措施，变异病毒层出不穷，挑战疫苗保护效果，科学界加紧研发新型疫苗，与病毒争分夺秒赛跑。面对抗疫持久战，国际社会呼吁精诚团结，同舟共济。 再把视线转向黎巴嫩，8月4号是贝鲁特港口大爆炸一周年的日子，也是全国哀悼日。黎巴嫩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停止办公，并且降半旗致哀，多数企业和银行等关门歇业。当天，贝鲁特港口内举行了追思和祈祷仪式，宣读了死难者名字。黎巴嫩军队直升机从港口上空飞过，放出红绿两色的烟雾。 有几千人前往位于贝鲁特市中心的议会附近游行示威，要求取消政治豁免权，对大爆炸事件进行透明调查和追责。据当地媒体援引黎巴嫩红十字会的消息报道，4号在贝鲁特，示威者与防暴警察之间以及抗议者不同派别之间发生多起冲突，造成84人受伤。 去年8月4号，贝鲁特港口因存放的近3000吨硝酸铵被引燃发生大爆炸，造成200多人死亡，6500多人受伤，几十万人因为房屋损毁无家可归。 时至今日，对于这起大爆炸原因的调查和追责工作进展甚微。 我们再来看捷克。捷克首都布拉格西南100多公里处四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外国乘客。 媒体报道称，事故发生在4号8点左右，在比尔森州一个村庄附近的道岔口，一辆从德国慕尼黑开往布拉格的国际特快列车与当地一列客运火车相撞，造成2名火车司机和1名乘客死亡，几十人受伤。 捷克通讯社报道称，相关医院已经救治60多名受伤人员，其中10人伤势严重，20多名轻伤者在接受简单治疗之后已经离开医院。据了解，在国际特快列车上有外国乘客受伤，目前还不清楚事故的具体原因。 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郑晨清瑞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还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为啤酒酿造注入优质灵魂的工程师郭丽云。郭丽云，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教授级高工、高级酿酒师，2013年荣获北京市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并于2019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他毕业分配来到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从事酵母管理和微生物研究工作。随着技术手段的提升，从2年培育300个菌种，到如今4个月就能筛选培育5000多株菌种。对于郭丽云来说，培育菌种就像照顾小孩子一样。这份认真而执着的态度让同事们称赞她为酵母妈妈。工作至今，郭丽云先后进行科技成果鉴定9项，多项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获得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工会企业技术创新科技研发项目奖16项，参与制定多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授权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共10项，在啤酒核心期刊和全国重点核心期刊发表文章10篇。他策划的10个科研项目中，不乏燕京首次、国内行业首次、国际领先等创新性项目，为公司取得了荣誉，为行业增添了光彩。 云天说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